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槽东移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略有转差，但对节日出行和户外活动没有什么影响，只是气温仍然较低。今天全天的气温还是在冰点以下，持续低温蓝色预警当中，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零下二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十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王月波演播的长篇评书《启功传》。 扑面黄尘入九宗，温涛曾此抛玄风，抛残玉匣诸如处，应有奸凶设地宫。燕卓何期一似幻，香氛端愧老蛮雄。一生简待欧心雪，转瞬双明似论功。这首诗啊，是启功写的，由唐昭陵二首当中的一首，就是他去这个唐昭陵这儿啊，这儿去看这个墓，完了呢有感而发写了这么两首诗。那么其中这首呢是对唐太宗李世民的一个评价。扑面黄尘入九宗呢，就是说这个唐昭陵这位置，哎，我刚一到这儿啊，赶上刮风，扑面黄尘嘛，到了这个九宗山下，哎，因为这个唐昭陵在这儿。温涛曾此抛玄风，那个墓上那个风的那个土啊，叫玄风，就是温涛曾经啊，在这儿啊，到过昭陵墓，哎，他曾经把这个墓打开过，打开之后呢，这里边应该有什么呢？抛残玉匣诸如处，就是把这个残破的玉匣扔了啊，还有那个金缕玉衣都瞧见了。除了这些之外，应该有奸凶设地之功。这是李世民当初啊，哎，用这个弓箭射过他哥哥建成和他弟弟元吉。这个李世民呢，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光彩。当时李建成呢已经被封为了太子，那么李世民呢，哎，就逼迫着自己的父亲立自己为太子，而且呢，通过这个政变啊，军事政变，把这个建成元吉呢都给杀掉了。而且呢在逼着他父亲呢李渊呢让位当太上皇，传位给他。燕卓何期一似幻，这是汉朝的一个典故。这您都知道赵飞燕呢能做掌上舞啊。当时汉朝呢有民谣 说燕飞来捉王孙，皇孙死啊，这个燕卓士，就是那个士，就射箭的那意思，那个士啊，有的放矢的那个士，就说这个赵飞燕一来啊，就是啊，可以预计着大汉江山要完了。拿这句话呢比这个唐太宗李世民，燕卓何期一似患，香分端溃老蛮雄。老蛮雄是谁啊？是曹操，曹操小字阿蛮嘛。然后后人呢称曹操为奸雄，老蛮雄代指曹操。香分是怎么意思呢？是曹操临死的时候一个典故，就曹操临死的时候呢，把自己的这个妻妾呢都找来，说你们呀，等我死了之后都做点小买卖，干嘛呢？卖香，然后呢学着呢做鞋，卖鞋，这叫分香一缕，对自己这个后事处理的特别好。启功呢就说呀，说你李世民对后事处理啊不如曹操，一生简待呕心血，转训双明四论功，这两句话对李世民是肯定的，说他这一辈子这皇上当的不怎么样，但是呢他有这个双明四论写的不错，这文章写的好。双明呢就是温泉明跟晋祠明，四论呢就是所谓的李世民写的四赞，那就是王羲之赞啊、陆机赞、司马懿赞、司马炎赞，这六篇文章啊都非常的好，这个启功先生还是肯定的。那么这就是由唐昭陵二首当中的一首。咱们闲言少叙，书接上回，接说这一段启功传。1971年，启功来到了中华书局，工作呀还很顺利，也比较愉快。那么这个工作怎么顺利呢？刚开始啊，和这个启功一起负责点校清史稿的，还有刘大年的罗尔纲啊、孙玉堂啊、王中汉等等先生。其中呢，刘大年先生呢，他有事儿，他就先撤出了。后来呢，这个罗尔纲先生和孙玉堂先生呢，也都病了，哎，也都走了。只有王中汉先生和启功坚持到了最后。在他们接手之前呢，马宗霍等人已经做了一个初步的整理了，但是对这部清史稿遗留了很多问题。他们整理这个书最大的困难，一个就是满清入关之前，在这个努尔哈赤的时代，有很多典章制度啊不系统不明确，很多记载呢也比较简略凌乱，这整理起来啊就很困难。第二呢，就是清史当中的很多的称谓，人名啊、地名啊、官名啊，和历朝历代呢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特别是人名本来就很复杂，再加上后来呢乾隆的时候呢他就乱改，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就拿不准了，哎，你点教的时候也点不断了。但是正所谓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这些事对于启功来说那就跟家常一样，是易如反掌。因为他本身就是满人，对满人的这套风俗习惯和这个历史沿革那是非常之熟悉了。虽然工作量比较大，这一部清史稿有48大本之多，但是呢这个工作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发现并改正了大量的错误。因为这清史稿里边居然 把宋朝人写的还有日本人写的著作，甚至于说连对数表都放进清史稿里头了。那么经过启功等人的点教，清史稿和其他各朝正史都有了准确的通行的本子。那么在中华书局的时期呢，虽然在政治上对于启功来说那就宽松了很多了，但是另一种难以抗拒的灾难又降临到了启功的头上，那就是他老伴的病与死。这个启功的老伴啊姓张，张呢是立早张，可不是工长张，叫张宝琛，比启功呢大两岁，也是这个满洲人，属于这个张家氏。那么他们这个祖上呢，咱们前文书也介绍过，可就是阿贵啊。您都知道乾隆时期啊，那阿贵可是风云人物。那么他的这个后人呢，到了连崇这一代呢，做过凉州的知府。连崇的后人就是崇绍甫，崇绍甫可就是启功的岳父。那么启功和张宝琛的这个婚姻就是崇绍甫和玉笛两个人给定的。这个玉笛咱们全文书呢也交代过啊，你比如现在还健在的启湘，这有的人知道，这是一位很知名的书法家，也80多岁了。玉笛呢就是启湘先生的祖父。那么这个张家呢，到了这个崇绍甫这一代呢可就不做官了，那就是民国时期呢就做买卖了。哎，但是也算是家道中落，哎，跟这个启功先生呢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张宝琛呢比这个启功大两岁，他们结婚的时候呢张宝琛23岁，启功呢21岁，所以呢启功啊习惯的叫老伴什么的姐姐。他们属于典型的呀这个先结婚后恋爱的夫妻，婚后感情啊那是特别的好。这位启功夫人呢十分的贤惠，那对启功的照顾可以说是啊体贴入微，对启功的母亲呢也十分的孝敬，而且这个关系呀处得特别的融洽。在老伴死了之后，启功为了纪念老伴曾经写过痛心篇20首。您比如说其中有两首啊是这么写的，这两首都是五言绝句。他说，结婚40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先母抚孤儿背立心与苦，曾闻与父言似我亲生女。到了启功这一辈儿啊，启功家里边那就没有任何的积蓄啊。从这个结婚以后呢，那就靠启功这个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特别是俩人婚后的前几年，启功那工作还非常的不稳定，在府人呢也是三进三出，几乎啊就处于半失业的状态。那么老伴儿呢面临着生活的艰辛，可以说没有任何的埋怨和牢骚，省吃俭用，有点好吃的呢自己也舍不得吃，总要留给母亲，留给姑姑，留给启功。您听过前文书您知道启功的姑姑跟他们一块过呀。那么衣服呢都是自己缝自己做，为的呢就是尽量节省钱。启功啊还有这个特殊的需要，什么呢，就是买书还有这个书画。他在痛心篇里的呢还写下 这么样的一首诗，说我犯梅且惊，你医缝又补，我剩钱买书，你甘心吃苦。您看，近似于大白话，但是写的是真实的当时夫妻的那种艰难的生活。令启功特别感动的就是在母亲和姑姑1957年相继得病去世的时候，那会儿呢政治气候呢又相当紧张，所以为了应付政治运动，启功不得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社会活动当中去。那么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呢，几乎就要靠他的老伴儿一个人来照顾。那时候啊，生活条件不好啊，那可以说所有的活啊，重活脏活，端屎端尿，那都落的他一人身上。你要说就熬几天还好办，有那么句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可是启功的老伴儿，那是成年累月的就这样的忙碌，一直到了母亲和姑姑都去世之后送终发丧，这才算松一口气。启功呢没有别的能够感谢自己的妻子，就请媳妇儿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一声姐姐，给媳妇儿磕了一个头，感谢她的大恩大德呀。那么张宝琛不仅在日常生活当中百般的体贴启功，还在这个精神上非常的理解他。当时启功的在辅仁美术系教书，后来呢又教这个大一国文，这个班上有很多的女学生。您可听明白了启功当时才20出头，这些女学生呢也都17、18。那么自然呢在启功和他们交往的时候，就难免有些传闻了，而且那会儿还实行这个师生恋。这个启功自己心里头明白，也能够呢把握住分寸，可以说从来没有任何超越雷池的举动。当时呢有一个非常时兴的词儿，形容这个男女作风不正常，过于亲昵，这叫什么呢？这叫吊棒子。启功说，我呀可没跟任何女生吊过棒子。他还说过这么一事，说有一位前辈大师，这位前辈大师呢有一回这个所有的弟子呢向他行磕头礼，正式拜师。这位大师看到其中呢有一个他非常喜欢的女学生，就跟这女学生说呢，说你呀就不用磕头了。这位女学生呢也是心领神会，后来就嫁给了这位大师了。启功说，我没那么大谱，但是呢跟女学生当中有些风言风语就难免就传到老伴张宝琛的耳朵里头了。那老伴怎么样啊？很理解启功的，从来不吵不闹，因为他相信启功，并且呢他跟别人说，他说我呀没能替元白生育一男半女，元白就是启功的字啊，我呀对不住他，如果谁能够替他生育，我还要感谢他，这是非常善良当然这里头也有过去女子的那种封建思想在当中，不过就是体现出来了张宝琛非常的贤惠。那 那么启功听了这些话也很感动，他呢也就做不出来对不起张宝琛的事情。在感情生活上理解启功，在政治生活上也支持启功。您比如说吧，当时启功的那些文稿啊、字画好多都是老伴给藏起来的。启功啊胆小啊，好多这个东西都不敢留啊，都烧了。那么后来一看老伴藏的，他受启发，他也把自己的文稿啊偷偷的就抄的那个最薄的那种油纸上，哎，然后呢用这个蝇头小楷写的一张纸呢，那些好多字，一旦形势紧张就把这个油纸啊卷成最小的纸卷能藏起来。那么好多著作的底稿就是这样保存下来的。启功先生在《痛心篇》有一篇是这样写的，说相依40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这个话对于启功来说很痛心，就是今天我们听起来也很难受。那么老伴儿张宝琛这身体不好，没能和启功一起挺过漫漫长夜迎来光明。71年他就患严重的肝炎啊，那么幸亏呢多方抢救用了大量的激素，这才呢暂时渡过难关。当时虽然说老伴没死，但是呢启功已经和老伴呢谈到了这个生死问题了。俩人聊天的时候就说谁先死，你先死怎么办，或者我先死怎么办。后来启功还写过这样两首诗，说今日你先死，此事坏亦好，免得我死时把你急坏了。枯骨八宝山，孤魂小秤像，你且待2年，咱们一处葬。那么当时呢他为老伴不断的祈祷祝福，诗中说，说强地松激素居然救命星，肝炎黄疸病起死得回生，愁苦失常意，欢愉与莫公，老妻真病愈，高唱乐无穷。当然了后来老伴还是撒手人寰，启功经常在梦中梦见他的老伴儿。后来他写了20首诗啊，就是痛心篇来纪念老伴儿。还有在古诗40首当中也写了很多纪念老伴儿的事情和自己的感想。那么这一部启功传呢，后边啊启功先生还有一部分叫做学艺回顾，但是这部分呢主要说的都是学术方面的事情。这部分呢很深很难懂，由于我的这个水平有限呢我也怕说不好，同时这部分呢没有什么故事，是启功先生在学术理论上的一些个总结，听起来呢恐怕也没有什么兴趣。这样这个启功先生自己写的这个口述历史今天到这儿呢基本呢我就算给您说完了。可咱们这套启功传呢可还没完，为什么呢？从下段书开始啊，我给您要说启功隽语。启功隽语可就有意思了，